全国青年学生誓师大会6月10号在白头山顶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和他方行军队员参加。参加者跟着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的领唱，严肃发誓要拥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做先军革命的领导者，高举金日成金正恩主义青年同盟旗，接待坚决完成在白头山所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，先军革命事业。